就是要全世界看到。

甜的甜蜜靠着我的小床，也缠绵我的心里，陪我走过风雨，就像暖暖的猫咪，一路轻轻相依，你贴着我的心，是难得合身的感情。我愿意日夜远等你，惹了我的孤寂，风霜人世，爱的温度让我如此安心。两分寂寞相伴，整整夜的温暖，用一生温柔舒服交换孤单。我只想问自己，就不轻易带让爱互相依偎，互相取暖。你的爱一岁一便是年年的甜蜜，靠着我的小床，也缠绵我的心里，陪我走过风，就像温暖的毛衣，一路轻轻相依，你贴着我的心，是难得合身的感激。我愿意日夜远等你。 需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锦绣二重唱的演唱，叫做我的快乐，来自台湾的超人气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插曲，也是以种种歌曲之外的原因吧。锦绣一直是那么平凡的唱着，没有过多的聚光灯和玫瑰。 爱了坏了走了错了哭了痛了累了倦了困了烦的乱的冷的都是真的，疯的想的念的不安的焦虑的复杂的梦过的拥有的失去的怎么忘呢？你错过的沙发困了你爱的音乐听了我听着你当成了爱舍，我的你的他的好的坏的难的灰的蓝的黄的酸的甜的苦的都还记得，非常想念忘的绝对不能忘的，我想要换你了真的不想要了，只得放了。换到的火车载着我第几天了，忽然发现这一刻我不想你了。我的快乐会回来的，只要清楚曾爱的那么深刻，不准忘记不记得。我的快乐会回来的，你还不是谁给了谁的选择。

艰险，或功成名就，或寂寞无眠。 曾经爱你，我们究竟说了几遍？再见之后再痛。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，永恒不变。如今岁月，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看场 IMAX 电影。 Signor Pretorio, io vedo cosa? Non lo so。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，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， 还有爱逛新水的中调，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。 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，突然那么悲伤，伤心头，时光飞逝，掉进了回忆。有一次，一起去看电影，那个故事感人肺腑，还记得流着眼。在这场戏里啪啦看怎样的雨中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相拥，在一起给你的疯狂的动人取得纪念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抱在雨中。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 我不是装傻，来自江映蓉2013年的音乐专辑《发生秀》当中一首歌，也是一首独特的倔强情歌，缓和了整张专辑的重拍的舞曲，让激动的这种情绪变得特别的平静，忽然平静触及了心底面最柔软的一块地方，仿佛加倍疼痛，唱出了人们心中真实的倔强。 明明知道我们没明天，还许着愿，永远并不远。也许越绝望的爱越强烈，是我太倔，骗人出眼泪。你是坚强是一种表演，昭然若揭，脆弱那一面，我们谁都不敢先说再见，都蒙住双眼，笑着说谎言。我不是装傻，是太过倔强，我带着逞强的谎，爱你的伤，看着天亮。我不是装傻，是为爱投降，恨爱的在我心上开一枪，看我痛得多漂亮。你的微笑像某种体贴，带着假面，所以你崩溃。我撑到走不动的那天，却不想承认输给了时间。我不是装傻，是太过倔强，我带着逞强的谎，爱你的伤，看着天亮。我不是装傻，是为爱投降，狠狠地在我心上开一枪，看我痛得多漂亮。哦，我痛得多漂亮。哦，逞强的谎，爱你的伤，看着天亮。我不是装傻，是为爱投降，狠狠地在我心上开一枪，看我痛得多漂亮。 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的《默契》，这是收录在了同名专辑《默契》当中的一首国语歌，一起来听吧。 我说脆弱爱你，那一定是个诡计，我不想骗你。对不起，跟着时间走下去，机遇将带我们走向哪里。不能有默契，爱就算了力气，自然就可以。就在你的眼里，在你微笑里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，就在我的爱里，在我的心里，爱完整之后，出现在我眼眉里。

出道了十多年，水木年华总是用朴实无华的唱腔带给人们了脍炙人口的歌，而那一首首温暖励志的民谣也成为了一代人青春记忆的导火索，燃烧着青春激情的同时呢，也能够让人重温校园时期的青葱岁月。昨日重来出自他们那张电影原声专辑《怒放之青春再见》，一听这个名字就是源于青春，源于回忆。 那天我看到你走来，美丽的像春天的花开，我想告诉你我的爱，羞涩的最美感张开，一生最初的苍老是等待，在你转身走远时打开，我以为时间会让我忘怀，后来才明白美好不能取代。耶耶耶耶耶耶耶，每当旧日的风吹来，耶耶耶耶耶耶耶，我都期待昨日重来。耶耶耶耶耶耶耶，每当熟悉的歌声传来，耶耶耶耶耶耶耶，这一切宛如昨日重来。最初的苍老是等待，想起还会在午夜醒来，谁能明白到底什么是爱，我现在还在原地徘徊。耶耶耶耶耶，每当旧日的风吹来，耶耶耶耶耶耶耶，我都期待昨日重来。耶耶耶耶耶耶耶，每当熟悉的歌声传来，耶耶耶耶耶耶耶，这一切宛如昨日重来。 可以模仿别人，但不可一味地进行模仿，不要活在别人的影子里，你就是你，不是别人的翻版，大步地向前走，留下属于自己的脚印，才能够活出真正的自己。 I don't need your money, no bad in your love. All I need is some gold I could love. Won't you call me your darling, be my man.Give me that, oh, that love. I need that, oh, that love.

爱情像是泥沼，拉住我往下掉，开始漂亮不好，透过你的视角，你把我的喜好随便删掉，变成你要的标榜。你以为我爱我，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我的烦恼，我的骄傲，你却不明。怎样爱你才好？毕竟黑道需要自由奔跑。面对着你才好，怎么眼泪不再掉，怎么嘴堵着好严肃，这不是哭着就好，什么旋律在我脑袋一直转一直绕，一直你一直撑着我，再一次祷告帮助我。 Can you feel my feel in the world， 就是有没办法伪造。 Can you take my hand， 牵着你的你才会感觉到，就是没办法伪造，并不想到，你才觉得我，你才会觉得我重要，我一点都不重要。 浪漫紫图，大唐紫图生态庄园首届梦幻彩灯艺术节，6月23日至7月15日盛大开幕，美景鲜花灯光炫彩融合，演绎美食摄影精彩不断。咨询电话0316-8851998。 音乐和啤酒，点燃夏天的荷尔蒙，踩着油门车速120，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。白天追着蓝天白云，夜晚枕着漫天繁星，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，让自己尽情释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人。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，森林音响。 我从山中来，带着兰花草，走在校园中，希望花开早。一日看三回，看到花时过，兰花却依然苞也不一个。眼秋天到，依然如暖风。 范逸臣在2002年的时候出道，演唱电影《我的野蛮女友》的主题曲《I Believe》，先声夺人，一炮而红，成了那个年度询问度最高的一个新人。后来主演了《海角七号》这部电影而大热，是歌手出身的男一号范逸臣是人气直升，身价翻倍。 白剑是那一年海的沙滩，浪花的缱绻，黑剑是和你多日不见。指尖还远线，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，每个人心中都有较高情，尘封在回忆，任凭我只是你的插曲。时间哦其实现在我爱到昨天，成全你改变，黑剑是原谅我的月亮，好想再爱一遍，手指却只听见你的抱歉。 写他的一个歌迷而创作的一首歌，故事发生的是这个样子。每一次呢，王心凌背井离乡到外面去宣传，总会有一位大叔搞不清楚他住在哪里。 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协作，助力社会中心力量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。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，一直修不好，真烦呐！去成美啊，设备先进，师傅靠谱，环境也好，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。成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路南，0316-3095-777。

结束我们抱着哭来自古巨基《恋恋情深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属于伤情的歌曲。古巨基1972年8月18号出生的香港的著名歌手、演员以及主持人，他们主演的《情深深雨蒙蒙》堪称经典。来听到结束我们抱着哭。 我们到旧地重游，收拾那些感动，现在牵手出分手，让回忆变朋友。我也会记得大树的执着，在离开以后，我们背对背靠拢，直到是往前走。别好别回头别挽留，让爱多点洒脱，很多话更在喉咙说不说，心都会痛，不管你我都掉头，耗尽彼此的怀中。爱情结束，我和你抱着哭，嘶吼也洗出两条腿的路，爱更加清楚，不要谁变成包袱，再放手祝福。爱情结束，我和你抱着哭，最后拥抱心动心的无助，爱我曾付出，会深深被心记住，伤痕是遗物。像是我的错，感觉像冰块融化了，感情无法挽救，少了我前呼后拥，你会难免寂寞，我同样也承受这段爱写下的错。爱情结束，我和你抱着哭，此后泪洗出两条对的路，爱更加清楚，不要谁变成包袱，再放手祝福。爱情结束，我和你抱着哭，心动心的无助，爱我曾付出，会深深被心记住，伤痕是礼物。不要怕孤独，回忆中有我同住，远远的守护。 有位歌手，他叫做黄靖红，曾经跟孙耀威合唱过一首动人的情歌《你是情人还是敌人》。他在上华唱片的时期里，曾经和浩恩佳佳发行过一张《700个月亮》原著名人乐合集。当时他改过了本名黄慧文，跟熊天平合唱的一首《野心》。 我叫你的心痛成两半，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，男人以为的情就像手也一样简单，于是一吐却忘了

要说，我知道你要说，请你跟我来，请你跟我来，用你的热心奉献你自己，请你跟我来，请你跟我来，在你的欢心传给每一个人，请你跟我来，请你跟我来，用你的热心奉献你自己，请你跟我来，请你跟我来，将你的欢心传给每一个人。 对于歌曲来说，经典才是永恒的。听一些老歌，会想起当初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过往的经历，仿佛就是在昨天。什么是失去，什么是获得，什么是畅快，什么是苦涩，一首老歌会给出绝好的诠释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阮丹青和许茹芸合唱的《永不结束的故事》。 咽不住，给不出，留不住，不愿结束，内心深处还有梦演出，落幕后的虚无只有自己懂，明天的天赋依旧它为主， 藏不住，说不出，关不住，沉迷幸福不想清楚，何时结束，女生灿烂夺目，我只想透露，甜蜜的酸楚，字字流露，再苦都不顾，怎么结束，永不结束，为什么孤独，还要埋伏逼我陷入，天啊，你让我，你让我走住， 不能结束，永不结束，爱若高刻骨，为你想记住，我曾付出，真爱他会带着我回顾，永远不结束。 陷入，天啊，你 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是信演唱的《给自己的信》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好歌不间断，明天见，拜拜。 有时我看起来很冷淡，隐藏了最炙热的目光，因为我总是习惯笨拙的将来表达。有时我看起来很迷幻，隐藏了